袂讲解大条，啊着烦恼，甲强要挡袂掉。今仔日风真透，剩我一颗念头，代志是永远做袂了，薪水总是嫌无够。有人讲人生在世何必来怨命，好好拿散吃拢是勤俭甲贫惰。等到有一天我来做主官，一定做甲痛甲跳甲爽甲忍甲醉甲醉甲水甲。今仔日风真透，惊衰着紧老跑，常常来笑我，什么拢袂晓。我听讲恁嘛无解熬。今仔日风真透，剩我一颗念头，代志是永远做袂了，薪水总是嫌无够。人讲人生在世何必来怨命，好好拿散吃拢是勤俭甲贫惰。等到有一天我来做主官，一定做甲痛甲跳甲爽甲忍甲醉甲酸甲水甲。今仔日风真透，惊衰着紧老跑，常常来笑我，什么拢袂晓。我听讲恁嘛无解熬。咱遮拢是勤俭甲贫惰，等到有一天我来做主官，一定做甲强甲跳甲爽甲忍甲醉甲酸甲水甲。今仔日风真透，惊衰着紧老跑，常常来笑我，什么拢袂晓。我听讲恁嘛无解熬。